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一千四百四十圈，我的心背后藏着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思念。 错怎么看怎么能怎么叫人死心相随，还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唱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它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还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盛放的玫瑰， 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雪，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 交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一回。 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 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盛放的玫瑰， 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雪，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 交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一回。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盛放的玫瑰。 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雪，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 交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一回。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留在这地方，你让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只是我在这里不甘你，哦吧。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我吧，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 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 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天我也离不开， 我明天我也离不开，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 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他出道三十年，入行期间获奖无数，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大江南北。演艺版图扩及全球华人，他是至情至美的流行天后潘美辰。1月13号，忆那些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绚丽开唱。详情垂询13301125072。 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 北京嘉里大酒店合家团圆年夜饭套餐来了，直播春晚、川味变脸、茶艺展示等传统特色节目，更可赢取香格里拉旗下酒店入住礼券，每位388元或488元，六位起订。咨询电话85652661，85652661。 有雾霾， 用天空雾霾 换滤网太麻烦， 不用滤网， 效果呢？ 一眼可见， 厉害了！天空雾霾， 120平米一键开启，清新空气。 6021-9900，6021-9900，天空雾霾才有未来。 除了我，都是将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明知会花过后是 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去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沾满着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去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

谁的怀中，心相逢，笑相送，一朝吻别也不改初衷。爱是心中的痛，朝思暮想等你的重逢，心相通，梦相融，一梦相思不见了彩虹。爱如潮涌，我是你的天， 将来的承诺像沙被雨风吹，缠绵过后的午夜只有我独自沉睡，看着你远走的背影无法面对，天各一方的酒味有谁在体会，没有中间的爱情像云被打碎，彻夜不眠的灯火遥望远方在流泪，闭上眼想着你的脸，以为是爱的滋味，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等你的夜我好伤悲，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等你的心不知几言醉几回，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没你的夜梦一笑一回，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没我的夜是谁想拥抱你碎，酒味有谁在体会，没有中间的爱情像云被打碎，彻夜不眠的灯火遥望远方在流泪，闭上眼想着你的脸，以为是爱的滋味，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等你的夜我好伤悲， 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等你的信不知几月份结婚。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没你的夜幕地下余味。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没我的夜深深想拥抱你睡。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等你的夜我好伤悲。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等你的幸福是今夜最机会。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美丽的眼眸你相依偎。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为我的眼神写下拥抱。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天空无霾创始人曲福志。天空无霾拥有怎样的未来？我们的所有产品均严格按照国家三包规定，从生产到使用过程中没有二次污染，真正从源头治理雾霾，保护空气，从你我做起，天空无霾才有未来。 心痛一天比一天深。 时。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90年代，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在唱着他的歌，那首《我想去桂林》红遍大江南北，大头皮鞋更是妇孺皆知。经典音乐杰出代表，中国流行歌坛十年成就奖获得者韩晓，蛰伏十年后重出歌坛。1月13日，以《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和韩晓一起重唱经典。详情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辛苦拼搏一年，春节拎着全聚德烤鸭回家过年。全聚德真空包装烤鸭，选用上乘优质原料，秉承全聚德传统烤制技艺，精心加工而成，是您回家过年孝敬父母、走亲访友的上乘之选。 追忆流金岁月，回味永恒经典。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即将唱响，那些年传唱的经典音乐，那些年难忘的青春岁月，你还记得吗？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四大篇章，揭开你的青春日历。2017年1月13号晚19:30，北京剧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 969汽车俱乐部汽车服务中心成立了，我们拥有强大专业的技术团队，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优秀高品质的服务是我们秉承的宗旨，优美时尚的环境充满了年轻的活力，专业的技术人员，专业的设备设施，因为够专业，所以我们相信会赢得您的信任与支持。爱车服务热线010-5175-1969。 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涂抹艺术教育为让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雾霾，岛上每一间教室都将拥有纯净清新的空气。作为专业的艺术教育机构，涂抹带给孩子的还有更多。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盘点一周热点，回顾七天趣闻。大家好，我是主播周周，欢迎收听 FM 九六九新闻周刊，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什么。习近平日前对食品安全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指出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到我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食品安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于2017年1月1号正式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并将于9月在厦门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今年首趟中欧班列1月1号从义乌启程，预计18天之后到达英国伦敦，这也是国内首趟跨越英吉利海峡的中欧班列，也将在中欧班列的开行范围内拓展到欧洲10国15市。就日前有报道称辽宁舰将会绕台一周武吓蔡英文，外交部门表示，辽宁舰航母编队目前在南海的有关海域开展了科研实验和训练，是按照计划安排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武器装备的性能。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已经100%地确定俄罗斯黑客曾经干扰过美国总统大选。 当地时间1月3号是元旦假期之后联合国的第一个工作日，联合国第9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当天正式开始了在联合国总部的工作。韩国总统亲信门主角崔顺实之女郑尤拉在丹麦被拘。日前，郑尤拉回应了成绩造假之事，称自己的学分均为 F， 同妈妈一起与校长和教授面谈之后取得了学分。接下来关注社会新闻。近日，国家商标局下发决定，不予注册国酒茅台的商标。商标局认为，国酒一词带有国家级酒的评价性含义，容易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产生负面影响。鼎新集团旗下的台湾康师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自1月1号起正式解散，目前聚焦大陆市场的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的运营及财务没有受到影响。近日，山东聊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带着笔记本电脑来到了一处建筑工地，在网上帮助农民工预订和购买回家的火车票，还手把手地教他们网络订票。浙江湖州底岗村有一间一元茶馆，茶馆的主人潘平福50年前接下了生意，每天凌晨3点就开门，用剃头挣的钱补贴茶钱，亏本为村民泡茶。老潘说自己这么做是为了百姓服务，村民们在这里聊家长里短，把茶馆当作世界的驿站。来关注体育和娱乐新闻。世界最大的排球网站 WOV 评选出了2016年度最佳女排运动员，中国女排攻手朱婷获选了年度最佳女运动员。2016年12月30号晚，幻乐一场演唱会在上海举行，这一场华语乐坛的盛宴吸引了诸多的歌迷前来朝圣，包括章子怡、陈奕迅、梁朝伟、刘嘉玲夫妇、赵薇、彭于晏、海清等在内的众多明星，以及马云、马化腾、刘央、徐峰等商界大佬都专程飞赴上海一睹天后的风采。王菲的大女儿窦靖童和小女儿李嫣也亲临主阵。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的12月20日，中国内地荧幕的总数已经达到了40,917块，超过了美国荧幕总数的40,759块，成为了全国荧幕数最多的国家。2016年，中国内地平均每天新增26块荧幕，荧幕数居世界第一，固然值得欣喜，但是同时也应该冷静地看待这样的一个成绩。毕竟美国国内的年度票房是100亿美元以上，而中国今年内地的总票房估计只会在450亿元左右。业内人士也呼吁，如此庞大的荧幕总数还急需好的电影来喂饱。叫好又叫座的战争巨制《血战钢锯岭》上映28天，排片以及上座率依然坚挺，票房有望突破4亿大关。近日，官方宣布电影密钥将延至2月6号的24点，成功杀入了史上最拥挤的春节档。据悉，该片已经在2016年成功收获了众多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其中包括金球奖的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剧情片最佳男主角等3项重要提名。本周我们正式进入了2017年，日历又翻了一年，时光又转了一圈。在2017年的晨曦当中，我们踏上了未来的旅程。我们无法忘记过去的感动，我们对前路也充满了憧憬。那么不管怎么样，都放下踌躇，去追求最初的梦想吧。好好工作，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聚会，认真对人，认真做事。希望你我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少一点烦恼，多一点笑容。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一首刚刚举办了演唱会的天后王菲的《匆匆那年》。我是主播周周，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969新闻周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手中的2017年，让时光不再匆匆。同时呢，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周末好心情。 匆匆那年，我们曾经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提出，破除事业单位薪酬水平限制，在允许范围内，医护人员可通过兼职兼薪获得报酬。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据悉，教育部2017年底将公布划分为九个等级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2020年前推出考试计划，是否取代四六级有待讨论。据国家邮政网站消息，2016年全年完成邮政业业务总量7410亿元，同比增长45.9%，邮政普遍服务和快递服务满意度稳中有升，消费者申诉处理满意率达到97.6%。近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会议透露，广电总局将坚持审查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把尺子，将加快推进电影管理条例修订，以及进一步研究遏制明星天价片酬的有效措施，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等。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当你老了，头

身，你却说我是我是最错，不到掌声，多陌生人，让我爱上莫测的红唇。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在驾车过程中，车主往往紧闭车窗，生怕有半点冷空气流进车内。但您是否发现，车里常常充满了汽车尾气的味道？而在空旷的地方或高速路上行驶时，却感到头晕胸闷，这都是车主在行车过程中没有正确使用内外循环引起的。其实汽车内的风扇开启有外循环和内循环两种使用状态，是通过转换开关来实现的。外循环状态是利用风机将车外的空气抽吸到车内，也就是说车外与车内的气道是流通的，风扇打出的风来自于车外，即使不开风机，车辆行驶中仍然有气流吸入到车内，补充车内的新鲜空气。有时觉得关了风扇还是有风，就是因为车主设置了外循环。在城里行车遇到拥堵的情形时，车内会充满尾气味，这就是由于使用外循环造成的。而内循环状态是关闭了车内外的气流通道，不开风机就没有气流循环，开风机时吸入的气流也仅来自车内，形成车辆内部的气流循环。内循环主要是及时有效地阻止外部的灰尘和有害气体进入车内，比如行驶中通过烟雾、扬尘、异味区域或车辆密集紧凑行驶时，阻挡前车排出的有害气体。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温。九六九车舞飞扬温馨提示，利用外循环可以呼吸到车外的新鲜空气，高速开车时间长了就觉得车内空气浑浊，人不舒服又不能开窗，就应该利用外循环打点清风进来。冬天送暖风感觉太热，可关掉风机打开外循环，既保持了车内温度又有新鲜空气，感觉会更加舒服哦。如果开空调是为了降低车内的温度，此时就不要开外循环，可隔段时间之后开一下外循环，更换一点新鲜空气。有人在夏天用空调老是抱怨制冷效果不好，其实就是不小心设置成了外循环状态，车外的热空气源源不断流进车内，温度当然就降不下来了。所以你要制冷效果好，就一定要设置为内循环状态。如果气温不是太热，打一点空调调节一下就可以开到外循环，这样既有冷气又有清风，人就比较舒服。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熟练使用内外循环，拥有一个更好的开车环境。 安详从前阴雨天，你的伞留下了思念，今夜你不在我身边，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不管多波折多么难，我心依然爱瞬间。 在我身边，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不管多波折多么难，我是你人爱瞬间，痛了一千年，说声再见心盼起缠绵眷恋。 是距离，也是沉淀。时间让记忆更清晰，让那些年更经典。忆那些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听那些年的经典歌曲，忆那些年的难忘岁月。2017年1月13号晚19:30，让我们相约北京剧院，在经典歌曲中重温那些年的感动。他曲风多变，风格多样，一首《飞舞》横扫当年各大音乐榜单，并获得年度十大金曲奖。他就是治愈系歌手王冰洋。1月13号，忆那些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绚丽开唱，王冰洋与您一起致敬经典。详情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像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啊，那花儿枯萎的时候，那画面定格的时候，多么娇嫩的花，却躲不过风吹雨打，飘啊摇啊的一生，多少美丽编织的梦啊，就这样匆匆你走了，留给我一生牵挂。那坟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你看那、啊、满山遍野，你还觉得孤单吗？你听啊，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这世间多少繁芜，从此不必再牵挂。

还记得小时候过年是真的盼望着吃团圆饭，穿新衣服，而现在年味儿越来越淡，与其说盼望过年，还不如说是盼望着放假。后来看到有一句话，其实并不是年味儿变淡了，而是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过年有着不同的意味。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无论过年的意义如何变化，不会改变的就是浓浓的亲情。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